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篇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有好几天陶阳子都到盘园来每次铺开棋盘默默对着空盘最后又都收了起来他无法回到原来复盘打谱心境明快的状态中去这天陶阳子走出盘园的回廊就听有人叫他恍惚又不像是叫他他茫然地朝前看去左边月牙门洞前有几株梨树正开着粉白的梨花花树之前站着一位姑娘朝他微笑着并慢慢挪步向他走来陶阳子定睛看一会儿才发现她是梅若云她穿着一身西装套装在原来娴静的神态中添了一种明快的光彩又有好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她明显长大了苗条的身姿飘逸的长发肌肤如花清静淡然更显女性的丰满陶明谦他叫的是陶阳子的大名也是学名只有小镇的私塾与苏城的学校有人知道这名而在私塾里也就是程老夫子这样叫他在学校里也就梅若云这样叫他他翩翩而来如惊鸿照影陶阳子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看着他陶阳子这才想到自己总来盘园内心便是有着他的影子梅若云走到陶阳子面前问了一句你好吗陶阳子只是点着头还下棋吗陶阳子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梅若云静静地看着陶阳子你背着棋呀他的声音与他的神态温存柔和地抚慰着陶阳子的内心陶阳子的心突然放开了他说起了棋尤其又说到了他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像开了缺口的水田埂化如流水一般涌动而出陶阳子本来就不怎么多话近些日子中他更难得说话对着梅若云他说得笨拙也说得畅快 梅若云静静地听着，对他所有的感受似乎都明白着。他们沿回廊走着，一直走到水榭。陶阳子最后又说回到了棋，说到他在鱼园赌棋，并与棋相隔的悲哀。陶阳子觉得自己每倾吐一句，心中的重压就脱落一分。现在铺开棋盘，我的脑中就一片空白。梅若云依然静静地看着他，梅若云的眼光越发的柔和。慢慢的，陶阳子的眼光随着他的眼光移向远景，正在春季，满园的树、草、花、水流溢着无限的春光。梅若云说：“下棋吧，我们的一盘棋才下了几步呢。”他们在太湖石桌前对坐着，摊开棋盘，拿在陶阳子手边的是黑棋盒，他就摆着他上次走的黑棋，两个高木，一个中间星位。梅若云也像硬棋一般摆着陶阳子走过的白棋，一步一步，五手棋就摆到了上次封盘的地方。下面应该是白棋走，但白棋在梅若云的手里，陶阳子等着换棋。然而梅若云就用白棋在棋盘上下了一子，是两颗白棋的中间星位，白棋三子连成了一条飘逸的线。陶阳子也就用黑棋走了一步，手执黑子，他的招法自然逼向白棋，挂在了白棋左边的脚上，白棋便去右边高位宽拆了一步，依然是凌空虚位。于是黑棋就拖到左边白星位棋下，黑棋明显是在挑起战端，一步步走得狠，而白棋只是四线高位排着子，看起来时控都让黑棋占了。但白高位上排的几颗子形成一股势，越发显得白棋的宽敞。陶阳子准备把手上的一颗黑棋投到白空中去，仿佛那颗黑棋挣扎着要冲进去。但作为棋手，陶阳子审视了一下牌面，他发现梅若云的白棋正是走着自己过去的棋风，却又似乎是他一贯的棋风。飘飘忽忽的白棋在风中滴滴细雨，也抚慰着陶阳子激动着的情绪。黑棋退回来拦了一步空，陶阳子意识到这是自己走黑棋以来难得不凶狠的招法。接下去的走势，黑棋像是受着白棋的引领，飘飘忽忽地舞动着。陶阳子的心绪也仿佛从底层提升起来，他在突破那底层的压抑感，眼前园子里花色鲜亮，水色朦胧，显现着人世间本来的色彩。黑白棋的执着都只是他内心的反应，黑白本来就不是对立的，认清了这一点，也就没有了黑进白围的感觉。梅若云走着陶阳子的白棋，陶阳子 走着梅若云的黑棋，一白一黑走了好多步，他们变换着阵势。陶阳子的心舒展着，黑棋再也不是他的禁忌。与梅若云这一对弈，陶阳子觉得人生有了一点温馨。在陶阳子情窦初开的男性感觉中，他纤手拈子，以力委婉，庄重而优美，凝思而飘逸，让陶阳子有入棋的理想境界之感。无争斗，又有神思的妙动，如游戏又有无穷的变化。白棋在右中四路的黑棋上扳了一手，这是正中空的走法。黑棋也扳了一手，白棋又扳了一手，双方形成了一个高处的阶梯状。这样白棋就有一个打吃的棋，可以在两处打。然而棋语说两打不如不打，白棋向中间平了一步，黑棋也有两处打，也不如不打，贴着平了一步。下了一会儿，有懂棋的人走过来，奇怪地发现这里有一对青年男女在下棋，再看他们的棋都走在高处，以为他们不会下棋，是在下着玩。他们一连贴了五个子，互相仿佛伸出五指相贴着。于是有人插嘴支招，让白棋点到黑棋的脚空里，他们对视一笑，陶阳子很久没有笑了，也就不再下下去。支招的人也笑了，摇头走开了。梅若云对陶阳子说，他已经在苏城中学毕业了，他家是做丝绸生意的，父亲想拓宽商路去了南城，他留在苏城读书，现在他想进大学，但父亲那边生意有点问题，希望他去管账。不管是上大学还是到父亲的公司，他都会去南城，过两天就要动身，临走前他到盘园来，就希望能见到他。陶阳子是第一次听人对他吐露自己的身世，并且是他心中怀想的女性。然而梅若云却要离开了，陶阳子的心中更添了一层怅然。他们在盘园门口道了别，梅若云走了，陶阳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他又走回到盘园中，在水榭重新铺开棋盘，把刚才走的棋复出来，一子一子走过来，仿佛都在交谈着什么。一颗颗黑白棋上映着晚霞，凝着点点光彩，他对着棋盘上的棋局看了好长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陶阳子总是在街上转悠，没有目的地，他好像是在找着一条街，但不知道那条街是什么样子的。惊蛰过后，雷雨天说来就来，大点的雨珠噼噼啪啪地往下落，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 陶阳子快步钻进一条巷子，避到宽檐下，发现他站在了齐督军家的门口。大门有点暗灰灰的，油漆有些剥落了，门虚掩着。他伸头朝里看了一眼，发现里面空空落落，他就走了进去。原来的偌大院子没有了人的声息，两边厢房门上挂着锁，正厅桌案都没有了，只有几张残破的条凳，木柱上转着一副表显富贵的对联，仿佛有着一种嘲弄的意味。北伐的部队开到南城的时候，齐督军还想在南北政府之间周旋，以便继续割据在江南。后传说他被骗去南城谈判，便一去不回。在乱世中战地立足，齐督军不是没有提防，只是他自恃有他的军队做后盾，再加上他去见的是称兄道弟的瑞将军，没想到瑞将军一见面就对他宣布最后通牒，齐督军自然不予接受，但他的下属军官早已被瑞将军买通，部队立刻抑制。传说齐督军被囚禁了，也有说当即就被枪毙了。似乎合照了任守一的命判，齐督军的命是极旺之火，过犹不及，需江南之水克制，他有十年水运，所以能雄居江南。一旦脱离水城而去南城，南为火，又走了火运，火盛则焚，便受枪火之灾了。不过细一想，齐督军在苏城握权不止十年，什么火运已属虚言，他赖于盘根的部队早已瓦解，就是不去南城，苏城也会是他的葬身之地。所谓算命，多少是于社会的审时度势中对个人做判断吧。陶阳子走到二进庭院后的鸳鸯厅，门闭着，陶阳子默立了一会儿，回想了一下当初他进这里时这里的摆设和排场，正想回头，从边门走出一个驼背老人，撑着黄色的油纸伞，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眯着一双眼看着陶阳子。陶阳子不认识他，想来是帮齐督军照看门户的亲戚。陶阳子朝老人点点头，老人也朝他点点头说， 这场雨下得大，没一刻停不了的。 陶阳子想，老人以为他是一个避雨者了。老人一个人很孤独，想与人说话，陶阳子也就与他随意地聊了一会儿。一阵风刮得大，风回旋在旧庭院与旧空房之间，发着莫名的呼啸声，雨水被风刮得到处乱钻。陶阳子说，风刮得大，雨就下得大。老人说， 一开始风太大就会把云刮走，倒下不了大雨了，天时有不测风云。 陶阳子想，老人也是一个懂知识的，他满脸皱纹的沟壑间又积淀了多少悲愁世故。老人进偏屋去了，